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起声幻影制作的《丑奴儿》，作者非我，主播守护严卷，后期雨桐，第53集。有人在觊觎他。四，饭菜摆在了轩辕岭屋子里，轩辕镜进去的时候，程欢正趴着窗口皱着眉头往窗户外头看，轩辕岭也没理会他，只伸手拽着他的腰带，防止他不小心摔下去。他这是……轩辕镜不甚理解，轩辕岭抬手揉了下额头，问了也不肯说，多问两句就不说话了，由着他吧。程欢听得出这话里的无奈来，偷偷看了他一眼，心里有些酸。他不是不想说话，是不知道该怎么说。难道说这里有个人想把他带回去当外室养起来？程欢没觉得被人养起来多丢人，但显然心里只想被一个人养着。只可惜这个人并没有这个意思。他收回视线，蔫哒哒地趴在窗台上。轩辕岭见他像是没了兴趣似的，抬手拍了拍他的后脑勺，洗手吃饭。程欢喜欢他这样亲昵的动作，小小的触碰能让他高兴一整天。即便还想着要装傻，可程欢的心里已经愉悦起来了，忍不住咧着嘴角笑起来。轩辕岭被他的笑容晃了一下，以往程欢看见自己的时候也会露出这种笑容来，看得人心里酸酸软软的。他开始是很喜欢的，可后来发现程欢这么笑的时候，不止自己会晃神，别人也是。进军也就算了，连内侍也这样。往后他便不肯对程欢和颜悦色了。想到这里，轩辕岭轻轻吐了口气。程欢用力吸了下鼻子， 好香啊！哦， 他在村子里每日都是窝头配野菜。后来自己去镇上置办口粮，为了好保存，都是干巴巴的馒头和咸菜，这样色香味俱全的东西很久没有吃到了。他迫不及待地想去拿筷子，忽地想起来早晨轩辕岭喂他吃东西的场景来，手就默默地换了方向，径直朝着菜盘去了。轩辕岭抓住他的手腕，将筷子塞进他手里，你要学会用这个。程欢眨了眨眼，手一松，两根筷子就掉在了地上。轩辕岭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程欢有些心虚，忍不住怀疑自己是不是傻得太假了点儿。他正想把筷子捡起来，就见轩辕岭拉了张凳子在他身边坐下了。罢了，以后再学吧，若是好了自然也就会了。程欢张嘴咬住了轩辕岭夹过来的菜，心里愤愤地想，他这辈子都不会好了，至少不会让轩辕岭知道他好了。轩辕岭说要带他去老大夫那里治病，可他不能去，他一去乔生就会知道他来了这里，就会来找他。他倒是不怕轩辕岭这些人会被对方怎么样，他只是不想让那些关于他的难听的辱骂被轩辕岭知道。他在对方眼里本就是一无是处，若是知道在宫外，旁人看他比在宫里还不如。程欢猛地一哆嗦，轩辕岭一顿，将递到程欢嘴边的鱼肉收回来，有些莫名。不喜欢？程欢蔫蔫地看了他一眼，心里很不痛快，像是被塞了一团棉花，堵得喘不过气来。轩辕岭只当他是默认了，将鱼肉放进了嘴里，又夹了青菜给他。程欢敷衍地嚼了两下就吞了进去，看起来还是无精打采。轩辕岭摸不着头脑，只得看向轩辕镜，然而对方也是一头雾水。毕竟刚才程欢看起来还是很高兴的样子，忽然间情绪就低落了起来，完全找不到原因。或许太饿了，他不是很确定地猜一句。轩辕岭很快就想起来，程欢早上没吃多少，午饭也没有吃，现在的确应该饿了。因为饿了 所以才不高兴吗？轩辕林有些无奈，盛了碗汤递给他。喝碗汤垫垫，总要一口一口的吃。轩辕镜忽然道，可要明日便去寻那老大夫。轩辕林微微颔首，宜早不宜迟。他看了眼承欢，眼底晦色一闪而过，他从没想过承欢有这么乖顺的时候，即便饿了也不知道说出来。承欢愣了愣，明天就去找老大夫吗？那今天晚上他不是就得走？轩辕林难得对他这么温和，他竟然有点舍不得。承欢带头看过去，轩辕林正在看他，两人四目相对，承欢连忙避开视线，心脏砰砰砰地跳起来。他还是对轩辕林充满幻想，明知道都是假的。他低下头出溜出溜喝汤，刚喝完，轩辕林就夹了根鸡腿给他。他想了想，伸手拿起来直接啃。轩辕林也没拦他，只看了一眼就让人拿了空碗和勺子，夹了不少菜放进碗里，放在自己手边，看起来像是不打算再夹菜的样子。承欢顿了顿，反应过来了，还是自己这吃饭的姿态把轩辕林恶心到了。他心里叹气，反正明天就走了，也犯不着再让对方连饭也吃不痛快。他弯腰将地上的筷子捡起来，随手一擦就想用。他不觉得这有多脏，只是犹豫自己忽然间会用筷子了，会不会被他们怀疑。这兄弟两个都是聪明得很。不等他想出办法来，轩辕林的手就伸了过来，将他手里的筷子拿走了。不必勉强。承欢有些听不明白，什么叫不必勉强？难道轩辕林已经恶心得吃不下饭了？他直愣愣地看过去，就见轩辕林一手端碗，一手拿筷子，夹起来递到承欢嘴边。承欢愣了愣，张嘴吞下去。这时候他才知道这碗菜是做什么用的，他几乎连多看一眼的时间都没有。轩辕林不需要再去选菜，手上的动作就不需要停顿，几乎是无缝衔接的往他嘴边送东西。等对方停下来的时候，承欢一张嘴打了个嗝。轩辕镜失笑，真是饿得不成，看着倒是精神了些。轩辕林微不可察地松了口气，承欢如今什么都不说，他也就什么都不知道，只能多加关注。然而承欢不说话，自己也并不好受，只是他没有办法，他又不是真的傻，话说多了容易露馅。眼下他吃饱饭就不想再和这兄弟两人待着了，可想到今天他走了以后就再也见不到轩辕林了，心里又舍不得真的躲出去，只好这里看看那里摸摸，眼角余光偷偷瞥过来，想着能多看一眼是一眼。这看在轩辕镜眼里就多了些情不自禁的味道。他倒是一如既往的坦率，他叹了一声，心里对承欢很是惋惜。这样一个人在宫里，轩辕林也算是有知冷知热的人，总比陈荣合适些。陈荣自小经历家变，对权势十分看重，喜欢上他本就是件很辛苦的事情，需要诸多迁就退让，可轩辕林这性子又岂会如此？皇上打算怎么安置他？承欢没想到自己装傻还有这种便利，竟然能听见这种关于自己的消息。他竖起耳朵偷听，察觉到轩辕林的视线射了过来，连忙扭回头去假装自己在看一面铜镜。他这副样子自然还是宫里头稳妥些，即便真不能随时照料，也总有张敬忠。张公公的确事事妥帖，只是他若要照顾承欢，便不好伺候皇上了，那事情可遣了得用的奴才过去。轩辕镜这话一问出口，便想起来先前他入宫求见的时候曾瞧见衍生的内侍满头是血的从御书房里跑出来，想必人是派过去了，却未必和轩辕林的心思，不过是个奴才，谁都一样的。承欢听见这话僵了一僵，心思沉了下去，他于轩辕林而言何尝不是个奴才，想必自己这一走，对方换了人伺候，就再也想不起他来了。 不过是个奴才，谁都是一样的。他心里难过，也不想再听两人说话，打开门跑了出去，却也担心被乔生的人看见，并不敢走远，只得在大堂走了一圈，绕到了后院，往地上一坐，看着拉车的马匹发呆。田元岭原本担心他会乱跑走丢，并命暗卫跟着他，却不想他选的位置一开窗便能瞧得清楚。马匹轻轨农户不常见，想必是他觉得新鲜，这才要去看两眼。轩辕竟不甚在意，他看陈欢今日对轩辕林已经十分乖巧听话，觉得他就算傻了，心里也应该还记得对轩辕林的感情，只是前两日轩辕林脸色不好，才唬得他不敢靠近。今日人温和下来，又放下身段百般照料，陈欢那样容易满足的人，心里的感情应该会慢慢醒过来了。轩辕林站在窗口看着下面的陈欢，以往他也喜欢这么坐在地上，轩辕林瞧见他总觉得他没有仪态，免不了训斥，可如今换个心态再看，竟瞧出几分率真可爱。陈欢本就是不拘束的性子，是他以往对他过于苛刻了。他心里叹气，这些日子每每想起自己曾经苛待了陈欢，他心里总要不痛快一阵子，明知这般回忆于事无补，却总要和自己为难。在他眼里，就是再金贵的物件也比不上几块碎银子。说起这个，轩辕竟也忍不住笑起来。这倒是，当日他去府里传旨，上好的羊脂玉扳指不要，非要十两银子。现在想起来，他仍旧哭笑不得，一抬头却瞧见轩辕林的脸色黑沉下去，不由一愣，难不成还在介意当初陈欢为难陈荣的事儿？他有些后悔提起这茬了。然而不等他开口将话题接过去，就瞧见轩辕林一个纵身自窗台一跃而下，他连忙跟过去，只瞧见还蹲在地上的陈欢竟被几个男人围了起来。 本章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